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用刘烨之计造霹雳车大败袁绍的弓弩手，这顿石头把袁绍这弓弩手给砸的是脑浆崩裂，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土山头也守不住了，他们全都败退回去了。袁绍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手底下的谋士沈佩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明公您不用着急，咱们功名不行，可以公案。所谓功名呢，不是咱们在官渡周围住了那么几个土山吗？现在不是让曹操破了，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咱们偷偷的收拾他。所谓公案呢，就是悄悄的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曹操的脚跟底下。当年您在易经怎么胜的公孙瓒，难道明公您忘了吗？ 哎呀，袁绍一听此计太好啊，可不我把他忘了吗？对，当年我既然战胜了公孙瓒，今日怎么就不能战胜曹阿瞒呢？他立刻选精兵开始挖地道，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绝子军呢、啊、就是挖地道这些兵吧。袁绍他忘了，这曹操他不是公孙瓒，哪有像公孙瓒那么蠢的呀？领着残兵败将跑到那个易经去，就在那城里边正当间砌那么一大楼子，老高老高的在上边这么一藏，他也不出来了。所以袁绍用这个绝子军挖他那楼子底下，把公孙瓒给灭了。说今日之官渡非易经可比呀、啊！再说那曹操八个公孙瓒也不行啊，曹操早就听到了禀报，什么袁绍挖地道，他挖地道干什么用啊？是曹操猛地想起来了，哦，当年他就用这招胜的公孙瓒呢、啊，我听说过，哦，今天给我用上了。曹操立刻把刘烨请来了，问刘烨怎么办。刘烨想了想，丞相，这是袁绍不能功名而功案的，他发掘这种浮道呢，是想从地下透营，就是他挖这沟的意思，一直想挖到咱们的脚底下。 对，刘烨先生，他正是这个意思。 咱们怎么能够破他呢？丞相，咱们可以掘堑以御之，他挖呀咱也挖，他不是由外边直着往咱们里边挖吗？咱就围着这个官渡挖战壕，叫掘堑。他挖到了这个战壕跟前呢，他就不挖了，已经透了亮了，这招就不好使了，他是不战自退。曹操一听此计甚妙，立刻派了精兵一万围着这个官渡挖了这么一条大沟，三丈来深，两丈多宽，果然把袁绍的绝子军给破了。袁绍泄气了，这招不好使，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啊，还得想别的计策胜曹操。这位曹孟德呀，自从领兵来到官渡与袁绍开战以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曹操的人马呀也有点困乏了，更使曹操着慌的是粮草也接济不上。曹操想，我是打呀 我是退呀，打一时打不胜，袁绍人马那么多，要是退官渡一丢，这许昌就危急呀，这可怎么办？是进是退是守，曹操拿不定主意。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回许都。他在信里边和荀彧商议，说我想撤兵回许都，你的意下如何？荀彧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劝曹操千万别撤兵，说是袁绍的人马虽多呀，但是他不会用兵啊。丞相您是以弱当强，采取其胜，讹其喉而使不能进，就是掐住他的嗓子眼儿，千万别松手。现在是进则胜，退则败，官渡绝不可失。就是现在再困难，荀彧给他举了个例子，也没有当年楚汉相争在荥阳的时候汉刘邦那个困难，是兵少粮缺，现在您不是还有精兵七万的吗？一定要顶住。荀彧这个信总的意思就是让曹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不是粮草不济吗？就是缺粮，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筹措粮草送往军前。这封信太有力了，来的也是时候。荀彧这话说的也有劲，曹操精神大振，他听了荀彧的话，不撤兵了，就在这守着。同时他下令鼓励将士死守官渡。哎呀，荀彧这封信可真是关系重大呀，这要是曹操不听荀彧的话，他往下这一撤，曹操可就完了。因为曹操一气官渡，人家袁绍马上就进兵了，这可是太危险了。看来这个谋士这个太重要。话说回来了，光是好谋士不行，也得遇上那明鉴之主啊。这要是换了袁绍呢，他可能就不听。曹操虽然听了荀彧的话死守官渡，但是不能光是这么守着呀。曹操是昼思夜想，他按着书信上荀彧所说的要采取其胜，我得怎么出其不意的才能战胜袁绍呢？现在不单自己与袁绍的这个兵力悬殊，更主要的是粮草啊。虽然荀彧写着那想尽一切办法筹措粮草送到军前来，这不是还没来呢吗？你说这军校吃不饱肚子，这怎么打仗啊？所以这位曹丞相有些焦急。这天晚上，大将徐晃来了，还捆绑着一个军校。曹操一问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军校是袁绍的一个俘虏小校。俘虏小校是干什么的？就是个密探。曹操一问袁绍营中之虚实，这小校没敢隐瞒他。袁绍派韩猛运粮去了，1000车粮草今夜运到，怕有什么风险，派我们出来四外打探打探。曹操一听啊，吩咐一声把这小校压下去，然后曹操派徐晃领1哨人马截杀韩猛。如果能把这粮车给他截到咱这儿来，那是最好了，要是截不来，就一把火给他烧了。随后曹操又传令让张辽许褚引兵马接应徐晃，徐晃率领着人马就杀出去了，在一个山谷中埋伏下来等着韩猛。天至午夜，韩猛来了，压着粮草悄悄的想从这小山谷这绕过去。徐晃踏一声炮响就杀出来，韩猛立刻催马迎敌，两个人打了没有20几个回合，张辽许褚就到了。 顿时间寺外的一片杀声，火光冲天，杀声四起呀、啊！袁绍大营也听到消息了，袁绍赶忙派两员大将张合、高览领5000人马前来接应韩猛。这一场混战直杀到天明，徐晃一看这些粮车都劫不回大营去了，干脆按着丞相的吩咐给他烧了吧，一把火把袁绍这些粮草就给点着了。随后徐晃、张辽、许褚这才撤回去，这边张合、高览把韩猛给救下来。韩猛啊，让徐晃给杀的是盔歪甲斜，狼狈不堪，回到大营一见袁绍，把袁绍给气的：你这个废物，我让你运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用心提防，别让曹操劫了你。果然还让人家给劫了，留你何用，推出斩首。张合、高览苦苦相劝，袁绍这才饶了韩猛一条命。刚把韩猛给放了，他的谋士沈佩来了，沈佩听说粮车全完了，沈佩就提醒袁绍：明公，您可得多加小心呢、啊、说曹操劫了咱的粮车，这不过才1800辆车，就这点粮吧，可他要劫了咱的物超，那可就完了，因为韩猛将军运的这粮啊，可以说是走粮，就走道的走啊，就这么一小部分，那乌巢的粮食坐粮都在那儿存着呢，这所以袁绍人马够吃10几年的粮食，大概在乌巢那会儿就得有70%，那是后盾粮仓命根子，用兵之道以粮为重啊！你要想养兵打仗，你得有粮食，什么吃的都没有，饿的那兵都直打晃，你还打什么仗啊？袁绍听着这会儿看了沈佩一眼，心说你跟我这瞎嘚嘚什么呀，我能不知道吗？哪有像韩猛这么废物的，把这1000来车粮食都让人家曹操给劫了，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乌巢之重要还用你告诉我？这乌巢在哪儿啊？就在延津的附近，我已经派人在那儿看守了，派了我的大将淳于琼，不单派他，我还给他配了4员战将隋元进、韩举子、吕威煌、赵蕊，这5员将守乌巢是万无一失。哎呀，沈佩这么一听摇了摇头：明公，可不见得。袁绍一听：怎么不见得呀？明公啊，您别忘了，这淳于琼他好酒无度啊，好喝酒也不要紧，但是不能误事。这淳于琼啊，是见酒就喝，一喝就醉，每逢喝酒跟玩命差不多。现在我不用到乌巢去看，我们这位淳于琼将军呢、啊，肯定得领着他那几员大将朝天每日是酩酊大醉。嗨，得了得了得了，袁绍摆了摆手，别说了，你呀、啊、赶快回邺城继续给我筹划粮草，你别管这儿的事。好吧，沈佩答应一声，离开大营上邺城给袁绍催粮去。袁绍刚把沈佩给打发走了，就在这天下晌，许攸来兴冲冲的：明公，我给您出个主意好吗？许先生，你有什么妙计呀、啊、曹孟德和咱们相聚这么长时间了，他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尤其是粮草缺乏呀，我想趁此机会请明公你挑选精兵20000，派1员大将偷袭他的许都，使曹操首尾难顾，一举曹贼可灭，请明公裁夺。 哦，袁绍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他看了看许攸，许先生，你怎么今天才想起这条计策来呢？ 你说这袁绍可气不可气？ 人家许攸好心好意的到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他反问人家这么一句。许攸这么一听，啊，明公，因为我得到了一封曹操给荀彧的催粮信。 哦，怪不得刚才许攸一进门兴冲冲的呢。 说着许攸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袁绍。袁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果然是曹操的笔体。信的内容呢，就是催荀彧是赶快送粮，说明曹营粮草特别紧张。袁绍反反复复看这个信，看完了信他又瞅了一瞅许攸，然后漫不经心地把这信放在桌子上。许攸没明白，心说怎么回事啊，袁绍怎么不下令呢？ 明公，您看这是不是个机会？ 袁绍摇了摇头，许先生，你可要知道，曹阿瞒奸诈过人呐、啊，他善于使用诱敌之计。我看此信并非是真，这是一封诈书，他是有意的把这信失落到咱们这边，让咱们把这送信的捉住，然后使咱们相信好派兵，这不正中曹贼之圈套，不能发兵。哎呀，许攸听着这会儿也跺脚啊，明公，这战机不可失啊，如果今天明公不取许都，我们就有反遭其害的可能啊，到时明公你后悔晚矣。袁绍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看了许攸一眼。许攸从袁绍这个目光之中发现了一点隐秘。什么隐秘？袁绍知道许攸和曹操是从小的朋友，你是不是想协助曹操来破我呀？这话没说，可是由目光中流露出来了。许攸机灵打了一个冷战。就在这功夫，由门外进了一个袁绍的亲信，交给了他一封密简。 密简是什么呢？就是密信。 袁绍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当时气得脸儿都黄了。 怎么回事啊？这信是谁来的？就是他打发到邺城那儿去的那个沈佩。沈佩给他来这个信什么内容呢？沈佩说是许攸啊，在邺城的那些子弟啊，不交军粮，不单不交粮，他们还横行霸道，勒索民财，那还不算，还把大批军粮给扣留了。为此沈佩把许攸的子侄亲属都给抓起来了。特别在信的后尾，沈佩提醒袁绍注意，许攸是曹操的旧友，小心他给您使用什么圈套。嘿，袁绍能不生气吗？把这信看完了，啪就摔给了许攸，你自己先看看这信。许攸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呀，许攸简直急得都要哭了，哪能有这种事？我的子侄一个个是奉公守法，我不断的写信告诉他们，没有一个敢做出鬼外行为的，更何况说克扣军粮。明公您不能信呢、啊、沈佩与我素有侠嫌。侠嫌是怎么个意思？就是俩人素日有别扭，他这是踹我呢，您可千万不要上了他这离间之计。袁绍一听，什么离间计？ 你还在这儿苦苦相劝我，让我出兵奇袭许都，我看你明明这是辅佐曹操，有暗害于我。若不念你随同我多年，今日必当问斩。哼，无耻之徒还站在我面前则甚，还不退下！啪，把这信就摔在许攸的身上。许攸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是以头触地，他对天明誓，袁绍不听。许攸心里这难过，回到了营房来，他越想越伤心，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想来想去什么道也没有。沈佩现在把我的亲属子侄也全捉起来了，如今只剩下我只身一个人，袁绍还这么不信任我，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想到这儿，他一抬手，苍啷把宝剑拔出来了，他要拔剑自刎。这些子把他手下的人可吓坏了，赶快过来抱住了许攸的膀臂。哎呀，先生，您何必这样轻生呢？您这死的也太窝囊了。许攸一听，你们算说对了，我死的窝囊，我心里窝囊。你说我多真受过这样的不白之冤，沈佩给袁绍写这么封信，他就相信了，而且现在他还怀疑我和曹操是幼小时的朋友，说我呀好像替曹操在他的营房中这儿卧底呢。你们说我不死还干什么？我死之后一表清白。他手下的这些人一听，先生谬矣，谬矣，错了，不能这么干。咱们这位袁绍明公，您别看叫他明公，我看他比糊涂公还糊涂。他不光是糊涂，此人是疑心太大。他的亲戚，他的那些近知近态，他都重用。许先生您还有其他那些谋士，袁绍信得着谁呀？如今田丰先生在狱中，沮授先生在营里边压着呢，您刚才叫他逼得都要自刎了，难道田丰与沮授先生的下场许先生你没看见？哎，我怎么能没看见招啊？据我们看，我们是不入您的这才学了，可是我们心里头也有个数，我们看将来成霸业者是曹公，并非是袁绍。今日许先生您不如啊弃袁绍而投曹丞相。啊，许攸一愣，哎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袁绍待我还算不错，哎呀呀，他不仁才引起您的不义。另外袁绍这人他也不懂得重义二字，您在这干什么呀？他成不了霸业。别看这么多的人，我们不能再多说了，请先生您自己想一想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乐。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之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许攸一愣，我怎么能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袁绍待我还算不错，哎呀呀，他不仁才引起您的不义。另外，袁绍这人他也不懂得重义二字。嘿嘿，许攸一想，言之有理，承蒙各位解劝，我不死了，苍狼把宝剑一扔，吩咐人更衣，把衣服换了。许攸悄悄离开袁绍大营，就奔曹操这儿来。还没到曹操的营门呢，就叫守路军校把他给捉住了。许攸一看，放开我，捉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哼，休得多问，赶快禀明你们曹丞相，就说有他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 嚯，曹操这些军校一看这位派头不小啊， 请稍后。 赶快跑进来禀报曹操。来到门口这没敢进去，怎么回事呢？这些个军校都知道曹丞相近日来是吃不好睡不安呐、啊，睡得很晚，起得很早，有时候几乎秉烛大旦，一宿一宿的屋里灯都亮着。知道曹丞相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要想战胜袁绍，确实曹操是吃不好睡不好。今儿个晚上还算是早的，刚上床还没等躺下呢，就听门前有人说话。什么人？进来讲话。这个军校赶忙进来，启禀丞相，营门外有您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 什么？曹操一听机灵一下子，许攸来了，这是我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了，我知道他在袁绍那边，他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呵，就在这一瞬间，曹操的脑子里头就像打闪似的，刷刷刷一会儿十几道利闪呢、啊、他想了好多，许攸是不是来游说我来了，劝我投降袁绍，还是以多年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我？五更半夜的看朋友不是时候，难道说他是来投奔我？哎呀，想的这会儿曹操不敢往下再想，怎么回事呢？乐的他冲着军校喊了一声，快快请。说完了披上衣服下床，穿上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街里边就跑出来了。来到辕门，一见许攸是纳头便拜。什么叫纳头便拜？跪下磕头啊。许攸大吃了一惊，是顶礼相还。哎呀，丞相，您乃当朝宰相，徐子远不过是一个布衣，怎敢受此大礼？您是什么人物？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丞相，我是布衣。布衣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啊，我在袁绍那边大小还有个官衔，现在我弃了他，这官衔已经没了，我怎么敢受您的大礼呢？曹操一听，拉住许攸的手，子远呐、啊，孟德与你多年故交，安敢以明爵行上下乎？他 他说呀，我呀跟你是老朋友了，我怎么能在你跟前摆丞相的架子呀？许攸叹了一口气，唉，又不能择其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友，愿赐收录。说我许攸啊，眼睛不亮，错投了袁绍，他不听我计，所以今天我气了他了，来找老朋友，希望您能把我收下。哎呀，曹操笑了，子远肯来，吾事计矣。说你这一来，我的霸业算成了。说着，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大家全笑了，乐什么呀？这才看见曹丞相穿着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为接老朋友，他都慌成这样。两个人落座之后，先叙谈了几句离别之情。然后许攸又说了说袁绍如何用人多疑，这个人疑心太大，他根本听不进计策去，我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不采纳。曹操一听，子远，你都给他出过什么良策呀？许攸一听，良策倒没有，比方说吧，我曾经告诉过他，挑选20,000精兵偷袭许都，是丞相你首尾难顾。啊！曹操一听这句话，唰，吓了一身冷汗呢。子远，你可太厉害了！你怎么给袁绍出这主意？他要按着你这主意去做，那我曹操不完了吗？那个，子远，那他没听，嗨，听我还能上这儿来吗？不单他没听我的计策，还险险把我给抓起来。所以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才前来投奔丞相。哎呀，许攸先生，你赶快教我个办法，怎么样能破袁绍啊？许攸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话，破袁绍很容易，别看他气势汹汹，几十万人马，我说不出三日就叫他片甲难存，袁绍死无葬身之地。嚯！曹操一听非常高兴，那赶快您就把这个妙策告诉我吧。许攸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不往下说了，他只是冲着曹操微微这么一笑，把话头岔开了。哎，孟德公，我还忘了问您，您现在营中之粮草还能支付多长时间呢？曹操手捻着胡须，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许攸，就等他把这主意说出来呢。一听许攸问他的粮食， 许先生，不瞒你说呀，能支付1年左右吧。 那就是说我的军粮够吃一年的。 许攸乐了，孟德公，未必吧。 不可能 啊！ 哦，曹操眼珠一转，曹操心想，这许攸一进门来先跟我说了说他怎么给袁绍出谋划策，袁绍没有听，然后又告诉我他只用一计就能大破袁绍，可是呢他为什么不往下说了？怎么扯到军粮上来呢？是不是他信不过我？许攸的心情啊，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 文远，真人面前别说假话，我呀实话告诉你，军粮吃一年，我夸大了一点，反正啊能够吃半年的。 哦，许攸朝他点了点头，一句话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背着手往外就走啊。 曹操赶忙站起来，过来一把手拉住了许攸的手腕子。 文远，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告辞。 你不是来投我来了吗？怎么会就这样走了呢？ 孟德公，我许攸诚意相投啊，没想到公会 见妻如是，你太欺负我，欺骗我了。妻无所望，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再见吧。 哎，别，子远，我没说什么呀，你不是问我军粮，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军粮说吃一年呢，有点假，也就够吃半年的吧。就这句话就是扯谎。 哦，就因为这个你就走啊？ 子远， 得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说的这会儿，曹操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我营中之军粮只能支付三个月。 许攸这一笑，笑得前仰后合呀，把曹操给乐糊涂了。子远，你笑什么呀？ 我不笑别的，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 所有的人都说你奸，有时候我还不相信，今儿个我一看，名副其实，你太奸了。 哎呀，子远，你是一个出了名的谋士，这点起码的常识你不能不知道。常言说兵不厌诈呀， 哪儿那么些实话呀。行，来，他冲着许攸一点手，然后曹操往左右看看，四下无人，他趴在许攸的耳边低低的声音， 子远，这话只能跟你说，跟谁也不能讲啊。我军中的粮草只能应付这一个月的。曹操说完了，把这脸往起这么一扬，心说这回你信了吧。他没想到许攸大吼一声， 休得瞒我，曹孟德，你军粮已尽，就是说你别骗我了，你没吃的了，一天对付一天，现在都困难，装什么傻，卖什么乖呀、 啊？哎呀，这句话吓得曹操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直瞪瞪的眼睛瞅着许攸，这， 啊，子远，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合着他承认了。许攸一看，这才从腰里把那封书信拿出来，你看看，这不是你给荀彧、荀文若写的信吗？ 哎呦，曹操赶忙把信抢到手里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自己那封亲笔所书，催压粮草的书信，那怎么会落在你手里了？ 我就因为得到你这个信，我才知道你军中乏粮，没有吃的了，所以我才向袁绍提出这一计，让他分兵去西许都。 哎呀呀，别提这大的事儿了，曹操摆了摆手，简直是吓杀人呐。行了行了，他拉住许攸二次归座。 许攸一看这回曹操是一番诚意了，感情开始这俩人从见面起互相都变着戏法呢。许攸是什么心情啊？许攸啊，是想一见面我先震你一下子。我曾经给袁绍出过这样的主意，让他分兵西许都，你害怕不？他一看曹操是真害怕，跟着曹操就跟他要主意。主意有，没有撒手锏，袖里没老虎，我也不上你这儿来。但是不能一见面叭就把老虎撒出来，那多泄气呀、啊，得绷着点啊。另外，许攸这个人呐、啊，非常傲气。曹操呢，虽然他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可是许攸刚来呀、啊，曹操不能一下子把实情都告诉他呀。现在看来，两个人把胸中的疑团多少都像解开点了。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行了，子远，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如何破袁绍吧。许攸一看也是火候了，孟德公，你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守着官渡， 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极胜之方，这不是取死之道吗？就你这六七万人，不想办法赶快速战速决，你等死啊？曹操一听，是啊，子远，我这不是一再问你吗？我不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破敌良策。 孟德公，袁绍之军粮辎重全在乌巢啊，就是说不单粮食，所用的锣鼓帐篷刀矛器械一些军需品吧，都在乌巢那儿放着，那儿就是一个供应军粮和军需品的个大基地。说袁绍啊派淳于琼在那儿守护。淳于琼这个人是嗜酒无度，嗜好的是他爱喝酒，喝酒误事，整天喝，醉母咕咚，喝完了就睡。丞相你可以派一哨人马冒充袁绍的军卒，打着袁军的旗号，一则这样行动比较方便，因为沿途有很多是袁绍的关卡呀；二呢，您就可以说奉袁绍之令到乌巢护粮。说是在乌巢那儿，虽然派淳于琼在那儿护守着，恐怕力量不足，再添些人马，这样呢就可以混过去。到了乌巢之后，你一把大火把军粮给他点着，不出三日啊，袁绍军将是不战自乱，他这几十万大军即日可破。 哎呦！曹操听到这会儿，赶忙挺身站起，给许攸深施一礼，是一一到地，多谢故友。曹操为什么这么激动？哎呀，这位曹丞相自从接着荀彧的回信之后，让他出奇制胜，让他一定咬住牙关，就在官渡这儿跟袁绍顶着，想办法出骑兵战胜袁绍。这骑兵怎么出啊？怎么才能把袁绍打败？关于劫寨的事情，曹操也没少想啊，他没想出一个决策来。今天许攸给他带来了这么一个妙计，他怎么能不高兴？当时他是重待许攸啊，款待许攸之后就把许攸给留到中军。哎，这就是曹操心眼多的一个方面。这怎么体现出心眼多来？你有诈没诈呀？你许攸来这儿假的怎么办？你把我由官渡给糊弄出去怎么办？我把你留这儿，我看你敢不敢在我这儿待着。你要坦坦然然随随便便住在我这儿，说明没毛病。你要是一百忙一折腾，哼，你呀必有虚假，我杀你也不迟。许攸真是坦然自在的住下来了。曹操放心，他立刻招来武将商议去劫乌巢，自己要亲自出马。大将张辽这么一听，丞相且慢，这个许攸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是您一个朋友，现在是多年没见了，他久视袁绍，就是说他一直在袁绍身边，这里边能不能有诈呀？您可不能这样轻举盲动。哎，曹操一摆手，文远放心，许攸不像是有诈的样子，我已经把他留到中军了。文远呐，如今咱要不用许攸之计，那可就叫坐以待毙了。不瞒你说，我是早有劫寨之心，所以今天许攸告诉咱们把乌巢的底全交给咱们，咱们置管万安，此去乌巢只能取胜。张辽点了点头。当时曹操传令，让荀攸、贾诩、曹洪和新来的许攸先生守住官渡。虽是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别回头我去劫乌巢，人家再把我官渡给抄了。曹操又派夏侯惇和满宠守官渡之左，曹仁、李典守官渡之右，成犄角之势。 随后他让张辽、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曹丞相亲引五千轻骑，摩托呀，哪来的摩托呀，就是轻装快马。这次曹丞相安排布置的是十分周密呀、啊、他不单让这些军校都换上元军的装束，打着袁绍的旗号，而且还让这些军校啊身上都要束草赴新呢，就是啊绑上点草，新呢就是柴火呗，带上点柴火到乌巢好去放火呀。人衔煤，马勒口啊，煤呀就是那小树枝啊，拿根绳这么一拴，往脖子上一系，把那小树枝往嘴里头这么一咬，怕走路说话呀出声音呢、啊、把那马呀勒上嚼子，带上龙头，甚至于连那个马蹄子都要用棉花把它包起来，也怕是马打换长嘶啼跳咆嚎，那一出动静就坏了。这次偷袭乌巢是以骑取胜，就是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当他明白的时候兵马已到乌巢了，甚至给人一种神兵天降的感觉。早吃晚饭，天黑出发，天一黑曹操带着这支人马就离开了官渡。临走时候许攸告诉，如果路上关卡要盘问的话，就说是蒋琦的人马去乌巢护粮。曹操带着这少人马离开了官渡，是抄小路走弓弦，择道而行，哪儿近走哪儿。这支队伍飞行前进，那就太快了。此时啊，满天星斗，万籁无声，每过关卡真有问的，只回答他一句，说是蒋琦的人马奉令前去乌巢护粮，通行无阻，再也不问了，连一眼也不看。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几道关卡，直奔乌巢。袁绍大营里走了这么一位许攸先生，难道说就没人管没人问吗？也没人知道。有人知道，谁呀？沮授知道，可惜沮授在那压着呢。那么他被压到军营之中了，许攸走了，他怎么会知道呢？沮授虽然被关押在军营之中，他手底下的从人到时候给他送饭呢，这个从人呢、啊、认识许攸手下人，从那儿知道的，就悄悄地告诉沮授说，先生，许攸先生已经走了。哎呀，沮授吃了一惊啊，许攸走了，他上哪儿去了？因为什么走的？说是许先生啊给袁绍献了一计，袁绍没听，不知道因为什么把他给轰出来了，就这么着许攸先生就扫走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瑞麟羊奶广播推荐三年多，您是不是还没买？ 对， 今天我就是要跟还没有买的您说几句。我知道您的顾虑，首先呢，是我家里有固定订的品牌奶制品，为什么要换？其次是你们这个羊奶我从来没有喝过，好不好喝，膻不膻，我也不知道，没有想换的冲动。回答您，首先羊奶的营养结构配比丰富，可以选择羊奶，分子结构小也是大家喜欢的理由之一，因为这样的话呢，吸收消化也就更简单了。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沮授虽然被关押在军营之中，他手底下的从人到时候给他送饭了。这个从人呢、啊、认识许攸手下人，从那儿知道的，就悄悄地告诉沮授说，先生，许攸先生已经走了。 不好，沮授想糟了， 许攸这一走啊，没有别的地方去，他准上曹营。因为我知道他和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很要好，他们已经多年没见了，不用问许攸今日准是弃袁绍去投曹孟德了。 哎呀呀，我们军中所有的事情以及乌巢存粮， 一切一切许攸都知道，他到了曹营他不得跟曹操说呀。 不好， 想到这会儿，沮授想去跟袁绍说一声，他站起来往外就走。看守他的一个偏将一个，哎，沮先生您上哪儿啊？我去见主公。哎，那哪行啊，您现在是被看押呀，主公就是没把您搁在监狱里，因为这儿没有监狱，要有的话就把你跟田丰搁一块儿了。 不行啊，我一定得去见主公， 事关全军的性命，如果不去见，我们就有全军覆没之危险，你担当得了吗？还不与我闪开。这偏将叫沮授给唬住了，他不敢言语了，也没敢拦阻。沮授腾腾腾大步就跑到了袁绍的卧房。这位袁绍袁明公干什么呢？喝醉了那睡觉呢。 沮授告诉必须把主公叫起来。 稀里糊涂的袁绍坐起来，吩咐人把帐帘挂起，他坐在床帐上醉眼捏鞋的一看，沮授来了。开始袁绍还纳闷，我把他押起来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沮授，你来此作甚？明公啊，大事不好。 怎么了？ 您必须派人到乌巢守粮。袁绍一听，你疯了，我已经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看守着粮草，还派什么人呢？不行啊，明公，唯恐曹操出骑兵偷袭乌巢，毁我粮草，到那时我军不战自败。 都， 大胆的沮授，你被看押于营房之中，我是等待着战胜曹操之后再治罪于你，你获罪在身，还不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认罪，跑到我这儿来胡言乱语，什么曹操出骑兵，他怎么能够烧毁得了我乌巢的粮草呢？信口开河，哎呀，将他与我诛了出去，诛出去，轰出去。旁边过来俩人，去去去，就把沮授给推出来。这沮授一着急没说明白，你倒慢慢说，说许攸走了甭问他准上曹营，如果到那儿的话，他就得把乌巢那些辎重粮草的事情说与曹操，那可就危险了。他要这么样说说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他没说许攸这事儿就让人家给撵出来了。哎呦，沮授站在这放声大哭，顿脚捶胸，袁军死无葬身之地，就连我沮授这把骨头也不知道埋于何方。 如果这时候袁绍真听沮授的话，派一哨人马呀，还真来得及。到吴朝那儿还真能把粮草保住，可惜他没派。人家曹操的轻骑人马已经到了吴朝，正好四更天，天还没亮，曹操传令，长驱直入，四下放火，哗，这人马就杀进吴朝了。淳于琼呢，睡觉呢，他喝的比袁绍多，不省人事了。人家曹操的人马都到了他屋里，他不知道呢。这些军校进来用挠钩咔嚓一下打床上，就把淳于琼给拖到地上来，当时是五花大绑把他给捆起来了，跟着是一片火光，烈焰冲天。淳于琼手底下不是还有四员将呢吗？那个吕威皇和韩举子啊，跟淳于琼一样醉得不省人事，只有随元进和赵蕊在外边那巡逻呢。他们领着一哨人马巡着巡着逻，一看怎么乌巢起火了，这两员将带着人马就返回乌巢，由曹操的后边就杀上来了。有人禀报曹操：“丞相，后面有袁绍的人马。”曹操回头看看，别理他，不到首尾相连的时候绝不许回头迎敌。就是说呀，袁绍部将的那战马咬不着咱们的马尾巴，咱都不许跟他打。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咱到吴超干嘛来了？不是来烧粮来了吗？就一直给他烧啊，多着呢，粮草给他烧尽了，多着算完，所以他下了这么一道令。此时这火是越着越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金蛇乱窜，浓烟滚滚呐、啊，整个乌巢城的一片火海了。就在这时，随元进和赵蕊从后边杀上来，在乱军之中，这两员将让许褚、张辽都给斩了。曹操吩咐一声，把淳于琼给我押过来。淳于琼被押到跟前，曹操也不杀他，也不把他捉走，怎么办呢？吩咐一声，让把淳于琼的鼻子割掉，耳朵拿下来，十个手指头全剁了，送回袁绍大营。这叫伤其将，辱其主啊，就是为了寒碜寒碜袁绍。淳于琼这酒现在怎么样了？早醒了，让你喝鼻子都没了。乌巢的火光啊，已被袁绍的中军营发现了。有人呐、啊，连滚带爬跑进了袁绍的卧室，喊叫这么一声，砰，把袁绍吓了一激灵，差点从床上滚下来。何事如此惊慌？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有人在乌巢放火。袁绍一听说乌巢着了火了，他的粮草辎重全在那儿，这可动了心了，光着马蹄打床上就跑下来，站在门外这么一看，哎呦，远望乌巢方向几乎红了半拉天，确实火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赶快聚来文武众将，商议到乌巢救火。不用问，有人在乌巢劫粮啊，这准是曹操的人马。他刚要传令派兵去乌巢，让他的谋士郭图给拦住了，明公且慢，如果说去乌巢劫粮，那必然是曹操亲自率领人马去的，不必惊慌。袁绍一听，什么乌巢粮草都着了还不必惊慌？哎，此时正是我们灭曹的好时机。明公请赏，曹操带领人马去乌巢劫咱们粮去了，不用问，他的官渡一定空虚，现在您可以派将指导官渡，咱就把官渡给他拿过来了。他不是劫咱们的粮吗？可是他大本营没了。曹操 必然回来救官渡啊，咱们在路上安排好伏兵，一战孟德可擒矣，咱们准能把他抓住。这就是古代的围魏救赵之计。呵，这郭图还给袁绍说个典故呢。旁边大将张合一听，郭先生这可不行，曹操谋略过人呢，他外出必有内备，就是说他出去打仗劫粮去了，他官渡非有防范不可，咱们到那儿绝对取不下来。要是那样的话，咱还不如去乌巢救粮呢。要咱们去劫官渡，官渡咱打不下来，乌巢的粮食也都完了，那可就全毁了。所以张合不同意郭图之计。袁绍举着这支大令，瞅瞅郭图，看看张合，袁绍拿不定主意了。曹操用许攸之计火烧乌巢，一下子就把袁绍这军粮给点着了。这下子袁绍可慌了神了，他听说乌巢那边吃紧，而且他跑出大营来一看，乌巢方向是火光冲天。哎呀，原来他一直没拿这乌巢当回事儿，可也不是说一点儿也没往心里去。他觉着我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还给他安排了几个偏将，又有那么多的人马守住乌巢，绝无什么差池，不会出错。没想到曹操怎么会给他来了这么一手？难道说是神兵天将吗？从这儿到乌巢去，这一路上的关卡都是我袁绍的人马，那曹操他怎么过去的呢？这时候啊，袁绍有点举棋不定了，他又想派人马呀去解乌巢之围，又想呢，哎，曹操领着人马去解乌巢，那么我是不是能趁这个机会把官渡拿下来？曹操领人马走了，官渡肯定空虚呀。袁绍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情啊，被他手下的谋士郭图给看出来。这郭图啊，是一个善观气色、善变风向的人。他呀，顺情说好话，看着人的眼色行事。这一套郭图来得特别麻利，要使用这种招数，他都不用回家拿去，顺兜就掏出来了。一皱眉，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是笑一笑，他就知道你爱惜什么。现在郭图这么一看，袁绍哦，是要取官渡，所以他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给袁绍出主意，说曹操领着人马偷袭乌巢，咱们要是一围官渡。曹操一听说官渡要丢，他不得赶忙回来吗？这不是就把乌巢的围给解了吗？合着咱把官渡也能拿过来，这样是一举两得，比围魏救赵还高一筹呢。袁绍一听郭图这主意不错呀，当时他传令让蒋琦领一万人马去救乌巢，随后他又派大将高览、张合各领精兵五千偷袭官渡。高张二将这么一听啊，哎呀，主公这可不行啊。怎么说不行呢？郭先生这主意不怎么样啊，曹操这个人奸诈过人，今天呢可非是围魏救赵可比。方才郭图出这主意，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全听见了，说曹操那个人想得特别周到，他去劫乌巢粮啊，肯定官渡那儿有埋伏，咱还不如啊全力以赴去救乌巢呢。如果乌巢粮食要被曹操给烧光了，那可就完了，咱就有全军覆没之险呢。主公您不可不想哦。高览、张合都急了。袁绍听到这会儿又看了一看郭图，郭图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一个劲儿的冲袁绍连摆手带使眼色，那意思您不要听这俩人的，还是打官渡为对呀。 国土啊，刚才这些话他正是迎合袁绍这心理，袁绍就想着取关中，现在他一看国土那神气， 对， 他冲高览张合一摆手，休得啰嗦，按令而行，那意思少说废话，我意已决了。他当即传令让高览张合各领精兵5000去劫官渡，派大将蒋奇率10000人马去劫乌巢之围。蒋奇接令在手，带着人马离开了大营，就奔乌巢进发。走到半路上，忽然见到许多人马，一看这些人马的穿着和旗号都是自己人，见面一问，你们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这些人才说，我们是乌巢的败兵。哦，蒋奇点点头，赶快过来吧，过来吧。他一点也没加防备，就把这些人马给让过来了。嘿嘿，其实这哪是乌巢败兵啊，感情都是曹操的人马。曹操已经把乌巢给劫完了，粮食也给烧光了，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也割下来，手指头也给剁了。为了寒碜袁绍，把淳于琼打发走了之后，曹操就秘密传下一道令，咱们赶快回官渡，走的路上要有人盘问就说是乌巢败兵。这招还真灵验，就把蒋奇给蒙住了。等蒋奇走得近前来，这么一看，哎，这败兵怎么都这么精神呢？哎呦，他刚醒过盹儿来，大将张辽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手起刀落，咔嚓就把蒋奇给劈了，把蒋奇这些人马也给杀散了。曹操又传一道令，伪报袁绍。怎么叫伪报啊？给他送个假情报，就告诉袁绍，请明公放心，蒋奇大将领人马去，已经把乌巢的围给解了。袁绍听见之后，这高兴啊，嘿嘿，心说怎么样，我派蒋奇一去是绰绰有余啊，现在他坐在大帐里，就等着官渡高览张合结营的消息了。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怎么回事？高览张合差点回不来了，人家官渡啊，曹操安排的像铁桶一样，早就给他做好了准备了。高览张合的人马刚一接近官渡，曹仁、曹洪、夏侯惇就知道了，什么？袁绍结营来了。哎呀，咱们丞相真是神机妙算，他来得好啊！迎敌，刀牢一声炮响就杀出来，一下子就把两员大将给困住。二将这一番苦战呢，杀了个盔歪甲斜、汗流浃背。高览张合一看身边的人马是越来越少了，别打了，再打我们俩这命就搭上了，赶快往回败。正往回败，败在半道上回不去了。又怎么了？曹操的人马回来了，从后边就包抄过来。哎呦，高览张合等于四面受敌，好不容易他们才杀了一条血路。他们各领精兵5000来的，现在呀，各自身边连50人都没了。这两员将士又急又气，哼，等回到大营之中，非找郭图算账不可。袁绍的大营啊，现在已经乱了。怎么回事啊？那淳于琼回来了，鼻子也没了，耳朵也掉了，来到大帐里一见袁绍，哎呀，主公给我做主，说话都差音了。袁绍一看半天没认出来，怎么这模样了？仔细端详，这不是淳于琼吗？因何这等模样？淳于琼这才说呀，说曹操为了羞辱你，这才把我的耳鼻割下。他说不明白，哼哼了半天。袁绍一听，你说些什么呀？把淳于琼打发下去一问身边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恨淳于琼啊。主公您别问了，他自从奉令到乌巢守粮去了之后，整天喝酒睡大觉，就这么着把乌巢给丢了。哎呀， 气得袁绍吩咐一声，将淳于琼与我斩了。这一杀淳于琼啊，把郭图吓得心直蹦。他心跳什么呀？郭图一想，糟了，当时啊我就应该出主意赶快救乌巢，可是我没有，我一个劲儿的呀怂恿着主公去劫官渡，如今乌巢丢了粮食也让人家给烧光了，官渡要再拿不下来，这可怎么办？恰巧就在这时，郭图听见了禀报，说高览、张合险些丧命，大败而归。哎呀，郭图一想，我可得想个主意，不然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当着袁绍非跟我争辩不可呀，那我不就完了吗？哎，有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会儿他跑到袁绍的身边，主公，大事不好啊！ 何事惊慌？ 您知道高览、张合此次去劫官渡，他们是大败而归呀！ 哼！袁绍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瞪了郭图一眼：“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这不是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吗？ 主公，您听我说呀，我这计策不错呀，可有一样，高览、张合二将不用力，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主公您兵败呀，哼，高览、张合二将乐得不得了。” 嗯，袁绍一听，岂有此理呀，我败了，他们怎么倒高兴呢？ 这话我就不能再跟您讲了。 哎，郭先生，有话你只管请讲当面， 干什么欲言又止啊？ 你不要又要说又不想说。 不是，我是不敢说呀。 你只管讲来。 因为高览、张合二将有降曹之心，他们要投降曹操，这事我一直没敢跟您提起过。 哈哈，袁绍一听，可恼，这两个匹夫，赶快传我将令，让张合、高览二将来见。 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郭图派身边一个亲随，你们赶快去给高览、张合二将送个信，就这么说。这亲随赶忙跑到高张二将的大帐，这么一说，这两位将军一听啊，是又惊又气，果有此事。哎呀，是我家先生派我来给您通风报信，我怎么敢撒谎呢？ 好，多谢郭先生。 高览、张合把郭图的这亲随给打发走了，刚打发出去，有人来报：启禀将军，主公传令，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爸，今天我请客。 哎，我突然想起来啊，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哎， 他是女儿的好父亲。 我爸就像是一个发光体， 他也是毁掉了一个家庭的痞子。 他还喜欢赌博。 爸爸要离开一段时间，要听妈妈的话啊。当他再次归来，是否能获得原谅？ 我真的改了。 浪子回头，女儿对他还有多少愿望？ 我不恨他，他其实是个好爸爸。 别把咱闺女新衣服弄脏了。 哎，你别下来，一会儿肯定能一口气登上。 先省着点花啊。2018年2月5日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故事酒吧的1001夜，为您带来一对父女之间剪不断的亲情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高澜、张合把郭图的那亲随给打发走了，刚打发出去，有人来报：启禀将军，主公传令，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传令者何在？传令官打外边就进来了，还没等跟高澜、张合说一句话，高澜拔剑在手过去，噗，把传令官给斩了。把张合吓一跳，哎，我说高将军，你这算何意？高澜一听，什么？方才郭先生派人来跟咱们说那话，你没听见呢？我听见了，难道果真主公要杀害我等吗？嗨，我说张合将军，你现在还瞒在鼓里呢。实话告诉你吧，我看酒后成霸业者只有曹丞相了。我们这位主公袁绍早晚必被曹孟德所擒，他是忠言逆耳，不纳良谋，我们还保他则甚？那么依高将军之见，我等不如倒戈归降于曹操，他能收留我们吗？怎么会不收留？如果不收留的话，你我也应该是远走高飞。张合听着这事一拱手：就宜将军，随我来。高澜拉着张合呀，连夜跑到曹营来了，来到官渡，说他们要面见丞相请降。夏侯惇一听啊，张合、高澜前来投降，丞相，我恐怕其中有诈吧，您要多加小心。 哎，曹操摆了摆手， 不必多想了，如果二将真心实意来投降，我以恩相待，他们虽有一心也可能变，立刻传令开门相迎，把辕门大开，把这两员将给请进去了。二将一见曹操，双膝跪倒，曹丞相亲手把两员大将给搀扶起来了。哎，快快请起吧，如果公路要用二将之言，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今天两位将军肯来相投曹某，真好比微子去阴，韩信归汉也。曹操这两句话说的口气可不小啊。微子是谁？商朝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叫殷纣王啊，那微子就是纣王的哥哥，后来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微子给他出了多少好主意，他一次都不听，后来气得微子离开他，去投周朝，保周武王去了。那韩信归汉，韩信原来不是保楚霸王吗？霸王看不起他呀，他才气了霸王去保刘邦，说今天你们这两员大将啊，如果出的那主意袁绍要听，他就对了，之所以他没听，你们才像微子和韩信一样气了他到我这儿来了。为什么说曹操口气大呢？他虽然把高澜、张合比作微子和韩信，可是他把他自己呢也比成了周武王和汉刘邦了，说明曹操野心不小。他当即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封高澜为偏将军东莱侯，当时设宴给二位将军接风。这时候许攸给他出个主意，说丞相，趁着两员大将来降啊，您赶快进兵劫寨吧。 嘿嘿，曹操一听乐了，许先生，你又和我想到一处去了。 高澜、张合一听曹丞相要劫寨，他们两个愿做先锋官，我们给开路。曹丞相一听，那可再好也不过喽，高澜、张合当先锋，这俩人轻车熟路啊，来的袁绍大营一声炮响，哎呦，这通杀呀， 只杀了个后半夜，一直混战到天明，把袁绍杀了个马仰人翻，是折兵大半，一下子他退兵好几十里，退兵就完了。荀攸告诉曹丞相说，丞相您这时候可不能给他喘息机会呀、啊，干嘛呀，应该是乘胜追击，还得打，这时候您可以派出些人去，扬言您已经分兵，一方面去取黎阳，一方面去攻叶郡，兵分两路断其归途。袁绍听说之后必然惊慌失措，趁此机会丞相您就乘虚而入，是袁绍可擒呢、啊。贺荀攸这主意可真厉害，他出这什么主意，就说先去啊，嚷嚷就说呀，曹丞相的人马呀像一把老虎钳子似的，从袁绍的左右插过去，把他的后路给他切了，让他回不了老家了。这一下子袁绍不就急了吗？他必然分兵，趁着他分兵这个机会，您就这一打是一举成功。曹丞相一听此计尚好，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就派人出去嚷嚷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啊。袁绍听说了，什么？曹操已经兵分两路取我的叶郡和黎阳去了，这怎么得了？他当即派袁谭领兵五万去守叶郡，派辛平领兵五万去救黎阳。他把人马派出去了，上当了。怎么回事？人家曹操是干嚷嚷，根本没派兵，这叫虚张声势，调虎离山，引蛇出洞。曹操自从使用了荀攸之计，他心里头也没有底，没想到袁绍分兵这么快，他能不能相信？我把人马分成两路，把他的归途给他切断了。如果袁绍要不信，这可怎么办？别看呢，乌巢粮也给烧了，劫营我也劫了，现在看来是取得这胜利不算小，但是这个力量还是很悬殊啊，自己的势力还没有人家袁绍大，兵马还没人家多，所以曹操虽然这个计是用了，他心里头也不那么稳当。荀攸就在这块陪着他，两个人看来坐在那儿是喝茶谈心，实际呀想的完全都是袁绍大营里头的事儿。正在这时，探报跑进来，报，报上来，启禀丞相，袁绍已经分兵派袁谭去救叶郡，派辛平领兵去救黎阳，分出十万人马去。 哦。 曹操看了看荀攸，点了点头，冲他挑起了大指，那个意思，荀先生，你这个计策太高了。他当即传令，擂鼓声大。随着一阵鼓声，众将到齐了。曹操吩咐让夏侯惇、张辽攻袁绍大营的正东，李典、乐进攻正西，夏侯渊、曹洪攻正南，张合、高览攻正北，自己带着所有的众将取袁绍的中军。今日是决一死战之时，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赏，后退者杀。曹操把人马就带出来，袁绍这时候干什么？呵，袁绍美滋滋的喝了点酒，睡上大觉了。他心想，曹操，你想分兵两路断我的归途啊？哼，休想，我已经把人马派出去了，现在你就再怎么能征惯战，你也没我的力量大，你想过了河取我的叶郡呢、啊，那是白日做梦。所以袁绍心里很踏实， 酒喝的也足，饭吃的也饱，觉睡的也好，正睡着呢，叨捞下的耳根子底下一声炮响，噌，袁绍就蹦起来了。怎么回事？只见有打大帐外边咕噜进一个来，啪，哎呦，都不是正音儿了，报上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操前来劫营啊！赶快给我盔甲伺候，是抬刀备马。袁绍说着，有打床上光着袜子就蹦下来了，盔甲呀什么也找不着了，刀马也不见了。哎呦，您瞧袁绍这惨相，穿着一身睡衣，脑袋上勒着块绸子，光着一双袜底儿，跑出来抓了一匹马，铲骑着，那马连鞍子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抓脑，干脆就抓着那马的鬃毛得了，跑吧！带着他手底下几员将，还有他的儿子，稀里呼噜东一头西一头，让人家曹操给杀懵了，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混战到天明。袁绍再一看，自己原来有打叶俊一动身的时候，人马七十几万，扎营百余里呀，那是多大的威风。如今再看看，身边只剩下800来人了，就袁绍手底下那人马，光是掉水里淹死的就不下几万。所有的锣鼓帐篷子重凉台刀矛器械都归了人家曹操。这位曹丞相光派人查点这个，查了好几个时辰，才算查出点眉目来。忽然这时有打帐外进来了一个人，正是荀攸先生。他手下人怀里头抱着这么一大捆子书信，把这书信往桌案上这么一放，这是谁的信呢？感情这都是由许昌发到袁绍那儿去的，也就是说都是曹操身边的人给袁绍写的私通书信。这里边也有情报，有军事的，有经济的，有政治的，反正什么都有吧。荀攸一看，丞相，您应该按着这书信的名字把这些人都找着，赶快除掉，就是说把这些人都得杀了。曹操看了看这些信，想了一想，荀先生，我看不必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袁绍当时的势力太大了，不用说这些写信人，就按当时那个力量悬殊来看，说的这会儿曹操用手一推胡须，恐怕连孟德自身都难保，何况这些人。说到这儿，曹操吩咐立刻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毁，不要再追问。曹操不愧是个奸雄啊，就这一招太高了，他收买多少人心。就翻着这些书信之后，不用说远处，光是这曹营里有多少人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哎呦，曹丞相要按着名字这么一抠啊，一个也跑不了。可是这书信人家没看，全烧了，这些人就都踏实了，他们都啊暗暗地下了决心扶保曹丞相。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政治家的手段。曹操犒赏三军，大摆筵宴。忽然这时就听帐外有人喊，我要面见曹丞相。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曹操不看则已，一看赶忙弃离座位，走到近前深施一礼，哎呀呀，我当何人？原来是沮授先生。哼，沮授连一眼也没看曹操。曹丞相，愿杀便杀，愿寡便寡，沮授不降啊，你让我投降你啊，没那事。曹操冷笑一声，过去亲自把沮授的绑绳给松开，让沮授来上座，自己亲自给沮授满酒。沮授先生， 很可惜呀，本初无谋，不用君言呐。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如果我早得足下，天下不足虑也。说可惜呀，袁绍原本初他不听你的话呀，你何必还这么真心实意保他呀？如果我曹操要有你的话呀，哼，现在我已经是秉吞天下了。沮授是一言不发，曹操厚礼款待，把他留到大帐。可是曹操没成想，午夜三更，这位沮授先生出去了，干嘛去了？偷马去了。他偷一匹战马，他想连夜去找袁绍。这下可把曹操给气了。曹操一想，你这人真奇怪，捉住你我不杀你，我以朋友相待，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不单不听，还想去投袁绍袁本初啊，我还留你何用？吩咐人将沮授斩首。沮授至死神色不变。袁绍袁本初听说沮授先生临死还对他那么耿耿忠心，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呀。到了晚上，袁绍就听四处有哭声，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袁绍悄悄走出大帐，他带着两个亲随到各个营房看一看，不看则已，每到一处，哎呦，那些军校哭的呀是顿足捶胸啊。大家都在埋怨，埋怨谁呀？就埋怨他们的主公袁绍袁本初呗。说咱主公袁绍要是听田丰先生的劝阻，哪至于有今天？田丰先生的话说得多好，说咱们现在不要和曹操决战，别看曹操人马少，但是他的兵精将勇啊，咱打不过人家，最好能跟他相持一个阶段，可咱主公不听啊。如果主公能听了田先生的话，咱们怎么能够遭这样的横祸呀？哎呀，袁绍听了这会儿，心里头也是直翻腾。回到大帐之中，他这半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骑着马上行军的时候还在想这档子事儿呢，他也挺后悔呀，我悔不听田丰之言，今天在官渡这才兵败将亡，今儿个我回去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田丰？他所说的这些话这不都应验了吗？唉，正在这时，猛听前边一声炮响，把袁绍吓了一跳，他以为曹操在这儿安排了一哨人马要断他的去路呢，现在袁绍手下的兵将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了，听见炮声锣鼓声，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呀。袁绍也一样，他赶快勒住缰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对面这哨人马打的旗号是他的，袁绍这才放了心。再看在这支人马前边有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谋士庞纪。庞纪往前一带马，先给袁绍施礼，然后紧着就到受惊，赶忙又安慰袁绍，也像啊蒋义渠说的那些话，胜败军家常事，主公不必往心里去，这算什么呀？咱们重整军威，再与曹操决一死战也不迟，非把官渡这面子找回来不可。庞纪说着话，他端向袁绍一看，嗯，怎么主公听了我这几句话脸上还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呢？袁绍朝他摆了摆手，嗨，庞纪先生，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打了半辈子仗了，这个打仗是有输有赢，虽然我损兵折了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觉得我还有报仇出气这天，非灭曹操不可， 可是现在呢，我有点心事。胖记你知道啊，在我出兵之前，田丰不是劝阻过我吗？我没听他的话。现在我官渡大败，应了田丰所说，说明他这个预见是对的。我愧见此人呐、就是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田丰？庞纪听得这会儿心一动，哦，原来主公是为这个事儿啊！感情这庞纪与田丰素日不睦，俩人不和。庞纪的本事没有田丰的大，他死前白咧记恨田丰。自从袁绍把田丰下狱之后，庞纪高兴得不得了。今儿个一听主公袁绍说这几句话，哦，合着我家主公是怕见田丰啊！嗨，我何不趁此机会说上两句？想到这儿，他赶忙一带马，哦，主公，您不提这事儿，我倒忘了。您这一提，我想起来，自从主公在官渡吃了败仗之后，您猜田丰他怎么样？ 哦，他怎么样了？ 嘿嘿，他在狱中听到您打败仗了，他是拍掌大笑。 什么？ 袁绍听着这个，唰，把眉毛就立起来了，他把双睛一瞪，用手狠狠抓住了马的铁布梁。他笑我，不错，他笑我什么？他说，嗨，怎么样？主公没听我良言解劝吧，让他尝尝这个吃败仗的滋味。他是为此大笑，哈哈哈，好匹夫啊！袁绍气的，这还了得，我吃了败仗了，他倒乐了，我让你笑。说到这儿，他一抬手把青龙剑摘下来，交给身边一个亲随，你就是我派的使臣到冀州狱中赐田丰一死，不得有。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你们家有什么事？ 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 是吗？ 嗯， 什么事？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嗯，什么不良的倾向？ 不知道， 没听说过呀。 严重的教条主义。 是吗？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6岁。 6岁？ 嗯， 我听这话都新鲜。 怎么了？ 6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那你说说吧。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结合着冬令进补这个相关的知识，继续和姚老师向大家进行讲述。下面欢迎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的比较细，尤其是冬令进补这一块，怎样结合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去冬令进补。针对这个冬令进补，大家一定要明白应该是补什么。实际上呢就是补的肾阴。那么什么方法最好呢？昨天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了银耳百合莲子羹，而且呢还告诉大家了制作的方法，讲得非常的细。 对，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对吧，莲子银耳百合羹，你吃这冬三个月是吧，你到春天以后你再看，为什么相当相当的好，非常的不错。 因为你冬天的时候把这个阴蓄足了， 这不就清楚了吗？ 是 吧，滋阴嘛，是吧。我们说了半天冬令进补，补什么？你缺呀、是吧，缺肉啊，缺蛋呢、缺鱼啊，不是啊，都不是， 补的就是肾阴。 对，补的就是肾。肾呢，哎，肾也分啊，肾阳肾阴，是不是？哎，这我们就清楚了，是吧。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行之有效的又好做又好吃。你说咱这个好吃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吧。 天 天晚上之后，晚上呢特别上了年纪以后不要吃干的别吃主食，是吧，来个馒头吃，对呀、来碗米饭吃。你白天特别冬季也没有天气外边太凉，也没出去运动，是吧，你也没那么大的消耗，是吧，你干什么呢还吃，是吧，不要吃主食，是吧，这是特别要注意的怎么样讲冬季养生啊，是吧。你把这情况你跟大家交代好了，你就照着这个方子大家去运作去，怎么样，他这冬天过得特别舒服。 对， 是吧。哎，你吃个几分饱特别晚上这个饭你吃稀的，稀的不顶事儿。对，晚上再来个羹。 对， 你看 晚上有加餐呢。 那加餐呢，这餐加的多科学呀。 是的， 是不是， 对身体多么有益。 有益还很讲究了。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哇这都过去宫廷里吃的。 对 这现在走进了我们百姓家里，是吧，什么叫幸福啊，是吧。慢慢一品，好，非常非常好一种享受。在享受同时，实际上我们的身体也得到了什么补养。这个方子不错吧也可以加蜂蜜，也可以加冰糖还有一个呢，我们就也说这是补阴的大家注意，补阴的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提示就是这冬天很多人不喝水。 是的， 夏天他喝呀，他干呢，他渴呀，他流汗呢，到冬天的时候，是吧？ 他感觉到不渴，他就不想喝。 这里边呢，冬令进补，特别谈到补阴，阴就是水，我们得提提，这个水别少了，是吧？你养了一冬天，然后第二天一见一春天，嚯，你这冬天养的不错多水灵。对了。没事老浇点水是不是 是的。 不渴，对不起不渴你要喝。 对，不能等渴了再喝。 滋润着。 每天有意识的补充这6到8杯水。 没错。这是我们提示的阴嘛，水就是阴嘛。这是一个，是吧。另外还要说有关的补阴的方面注意什么过去我们在临床上都是给大家开药一见呢口干的咽干的 是吧？皮肤干的，手脚心烧的，是吧？我们经常给大家开什么药？ 六味地黄丸。 六味地黄丸，是吧？六味地黄丸后来之后宣传的特别大了，是吧？弄得呢不是阴虚的人也跟着去吃去了，哎，那就错了，啊，它是补阴的，啊，它是补阴的，啊，所以说呢，出现什么呢？口干、咽干、鼻干，啊，皮肤干，啊，而且呢，是吧？阴虚还有热，是吧？手心烧，是吧？脚心烧，啊，心里还烦热。 嗯，五心烦热。 五心烦热，啊，这一类的朋友，啊，在冬天可以吃什么呢？吃六味地黄丸。 嗯， 啊，六味地黄，这个怎么吃？你要看说明啊，早一碗晚一碗，实际上有必要吗？ 没有，因为你是调养。 哎，没有必要。然后我们说了，补阴，补阴什么时候补啊？ 晚上啊。 哎，晚上补，对不对？所以说吃完晚饭以后，是吧？您睡觉前了，哎，来上一碗 就可以了， 是吧？ 嗯， 来一碗，嗯，这个丸药啊，这个效果比较缓慢。啊，比较缓慢，啊，所以呢，哎，啊，一冬天一下来三个月，你明年一再见，嘿，啊，皮肤也特别滋润，是不是？对于特别是对你的肾，啊，有很大的帮助，啊，六味地黄丸，实际上就是六味药，啊，这是补肾阴的。哎，有人说了，哎，我看那说明我也适合，是吧？你看看，它一个鉴别。啊，口干、咽干、鼻干、皮肤干这类的，你要看在后边腰酸细软、阳虚也有这样症状。 对， 你不能看这个。 嗯。 啊，我们为什么提前给大家说清楚了？啊，我怕冷，我不愿意动，这个你千万不要吃六味地黄。 那就吃烦了。 吃烦了，啊，吃烦了，啊，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这个？啊，不管是在叫讲这个。啊，中成药也好，还是讲食疗也好，先把这个是吧，阳虚阴虚这个给大家说清楚了， 对， 是吧？得对号入座啊。老病常说啊，你可别吃错药了。什么叫吃错药？是吧？你本来是阳虚，你也跟着吃六味地黄丸，这就叫吃错药。什么叫吃错药？当然这句话不好听，是吧？哎，临床上还真是不少， 嗯， 是吧？哎，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啊，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啊，属于阴虚的这一块。还有的人呢说，我也说不清是阴虚阳虚啊，反正我一到我晚上睡觉啊，夜尿特别多啊，脚还凉啊，一动弹呢还有点腹直带喘的，气儿也不够用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肾气不足。 嗯， 啊，尿的无力是吧，这个大小便啊，我们说谁来管？ 肾 啊，这句话怎么讲？ 肾司二便， 司就当管理讲。 嗯， 所以呢，肾气足了，这个闸门就特别严啊，想开，夸大小便就出来了；想关，哎，挺灵验的。当你肾气不足了，就不行了。 嗯， 想关关不严，你像有的人是吧，就是这样啊，刚一开水龙头不行是吧，啊，就内急了，紧跑半天坏了，自动化了，这说明什么？要肾气不足， 典型的是肾气虚的症状。 这个可以服什么呢？ 嗯， 是吧，可以服金龟肾气丸啊，又有阳虚又有阴虚， 嗯， 是吧，阴阳所产生的气不足，是吧？啊，我们这个不展开讲了，因为我们以前讲的太多了。 对，以前讲过。 哎，我们就告诉大家，肾气不足啊，临床症状有什么症状？啊，根据这个，我们可以吃点什么金龟肾气丸，这就行了，是吧？肾气啊，坐着像好人，啊，别动，啊，别动弹，一动弹。要腹直带喘啊，这说明都肾气不足啊，或者是呢啊，一咳嗽坏了啊，底下就自动化啊，这都属于肾气不足。 所以像这类的情况是吧，我们可以服用啊金匮肾气丸，叫肾气不足啊。我们也给大家讲过这肾气怎么回事啊，哎，就是肾阳和肾阴二者合产生的气叫肾气。用一个例子就说啊，就过去蒸汽机火车嘛啊，要往里边装煤，要里边加水，哇燃烧是吧，那个火就叫肾阳啊，那个加水就叫肾阴啊，肾阳与肾阴啊配合起来产生巨大的啊什么蒸汽啊，就叫肾气啊，用肾气啊，用这个蒸汽来推动是吧，几十节装满的啊货物的啊这个车厢啊走起来突突突挺带劲儿的。哎，这就是啊这个气蒸汽嘛，用气啊作为动力。这气哪来的，离不开火离不开水。 对。 哎，你一理解这个你就知道哦，这个金匮肾气啊又滋阳又啊又给你添火又给你加水。 嗯。 哎，让你的哎这个气是吧足。啊一足就行了。是不是， 对。只有火旺水足肾气自然就足了。 对对对对。啊这个我们把常用的这些方子啊哎也跟大家说说。这个呢吃的就有点学问了。这个不能晚上吃了。 对。 这个得早晨。 白天吃。 早晨。 嗯，空腹就吃。 哎，早晨空腹就吃。一起来空腹。啊空腹的时候呢，第一空腹吃。第二要什么，像淡盐水。 对，水里稍微放一点盐。 啊其实有一点盐就行。 嗯。 啊三个手指头啊捏那么一点盐。有人说来说搁盐干什么， 盐入肾呢， 盐入肾啊，这里边搁盐啊就叫银子啊，银药呢入肾啊，这大家就清楚了。为什么要空腹呢，中医呢有个解释啊，治下焦的病啊，那就是你啊空腹吃啊，如果治上焦的病 饭后吃， 那你就饭后吃、 哦、 说我要治中焦的病怎么办，两顿饭中间， 嘿，还挺讲究。 哎，所以现在这个你必须得提啊，你不提慢慢的就没人提了，这都中医传统的东西了是吧。哦我们明白了啊，金匮肾气是这么吃啊，这就清楚了啊，一个是早晨吃，一个需要呢是吧，这个空腹是吧，淡盐水，这个素服。有人说了我是主要是阳虚啊，我听了你们这节目啊啊，我是怕冷啊，啊，特别是今年的啊，冷得厉害呀，啊，这块是不是有什么啊可以，哎，通过食疗啊简单的方法，啊，这有没有啊？ 有啊， 有，啊，这个也非常简单，啊，这个羊肉炖羊肉，是不是？哎、啊，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啊，羊肉补血，血足了怎么样？暖化是不是、啊、里边搁上什么呢，调料，搁上生姜啊，搁上葱啊，这一类这一类的啊， 都是助阳的， 助阳发热。 嗯 啊，这个呢是吧，这个阴也补阳也补啊，特别对结合着天气凉， 对 啊，实际上你羊肉是不是补血的。 嗯， 但是呢它里边还有呢这些调料啊，你比如说这个过去有个啊，这个当归黄芪羊肉汤， 对 啊，有这汤吗？ 有。 嗯，这汤啊对产后啊失血比较多的人啊，奶水也不足，身体也比较虚弱啊，又贫血呀，血压低，啊，你来上一副这个吃，哇，哎呀，补的是相当理想。啊，哎，用一两这个黄芪，啊，用了一两当归，啊，把它用纱布一包，啊，弄一斤，弄一斤的好羊肉， 放在一起炖， 放一起炖，啊，炖完之后呢，连吃肉，啊，连喝汤，哎、啊，把这个布包的呢，这个当归和黄芪，哎，把它拿掉， 啊，剩下就是汤和羊肉了。嘿，补得非常快，是不是？发热啊，对血压低，对贫血啊，对气血虚，气血一足他就发热了， 对， 是不是？啊，这个方法很多，所以这个呢，啊，我们都要啊，中心的议题就是什么呢？你别乱补，是不是？哎，关键在这儿，啊，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体质。啊，有人说了，我这属于一个肾精亏，这个肾精亏，姚老师这个吃的东西就多了。 是的， 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像坚果之类的，啊，比如核桃仁， 核桃仁不肾精的。 对啊，核桃仁补肾精，还有呢枸杞，啊，枸杞也是补肾的，啊，这枸杞啊在临床上啊，这个大家用的比较广泛，啊，价钱也不高，啊，现在可能涨点钱了，啊，过去就是几块钱一斤，现在可能三五十是吧，这个都不贵，这个呢枸杞啊，又补肝又补肾啊，那补肝肾啊，像什么头发白啊，什么耳鸣啊，是吧，什么腰酸膝软呐，眼睛视物模糊啊，还可以加点什么呀，菊花 哦， 枸杞啊，菊花啊，这些呢都是补肾的啊，这些都可以啊，在这个冬季，把这些呢补品啊融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这枸杞是吧，我们做个汤可以搁上， 对，熬个粥也可以放在 里面，全都可以搁呀，你全家三口人和四口人啊，你哥哥呢十几粒，是不是？ 对， 二十来粒，尽没问题。 抓一小把。 对，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你搞一次、搞两次就把肾补起来了，不是的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经常。 是的。 一个是经常，二一个呢量，不是说一下子，我亏得厉害，正好冬天。我一下子就补起来，这个、 一两天就补足了，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吧？现在人们这个心情啊，这个有点太浮躁，太急躁，是吧？这个还得顺其自然， 对， 是不是？ 经过一冬天的调理。 对，这从一开始入冬，是吧？我们就开始熬稀饭呢，我们可以搁个十几个粒儿，二十来粒儿。我们蒸米饭也可以搁呀， 对， 做汤还可以搁呀， 泡水也可以喝呀， 就是对呀，说我不搁汤啊，不熬稀饭，我还可以搁水里啊， 是的， 是吧？早晨起来，枸杞，是吧？搁四五朵菊花， 对， 是不是？这都可以，这是补肾的常用的一些方子，是吧？这些呢，对我们肾。腰酸膝软，耳鸣，视物模糊，是吧？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是吧？你看你哪方面，是不是啊？你看你哪方面，还有一个，我们推荐一个山药也是不错的。 对。您常在节目中提到这个 山药。山药。你比如说吧，这个山药，我们很多人呢，肝肾，肝肾虚，有这情况，还有呢，脾肾阳虚的，脾肾阳虚表现什么？那就是五更泻，有的呢也叫鸡鸣泻，什么症状啊？只要早晨一醒，就得马上就跑厕所，就是那么个临床特点，大便不成形，一天呢，有的轻则两三次，有的严重是吧，三五次。这个你吃吃山药不错，这山药呢，它可以解决三个脏， 对，可以补肾、健脾、益肺， 你看多好，是不是？它解决三个脏的问题，是吧？大便不成形， 哎，用这个山药非常不错。那反过来说，我便秘，那你就不要吃了。 对，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讲有些东西，是吧？哎，什么样人能吃，什么样人不能吃，是吧？或者不宜吃，或者不宜多吃，啊，这些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 对， 是不是？ 多么好的方法，必须得要对症。 他有合适的，他还有不合适的。 是的， 是吧？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健脾、益肺、补肾，你看，这个把这个东西我们就都说全了吧？ 对。 啊，肾精亏的，我们说的啊，吃些核桃仁啊、坚果之类的。 嗯。 是不是啊？ 对。 嗯。啊，属于呢脾肾，啊，这个肾和脾阳虚的。哦，我们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啊？这多好啊！另外还有是阳虚的啊，阳虚我们还可以吃韭菜， 对，羊肉、韭菜、茴香、狗肉， 那这都可以，怕冷发冷、 嗯、 啊，哎，你可以和那啊韭菜可以和茴香一起做馅吃啊。这个注意什么呢？啊，这个、如果你有便秘。是属于是阴虚便秘，你就不适合了。 嗯，阳虚便秘就非常的合适。 啊，就非常非常适合了。啊，所以有些为什么让大家呢？我们讲了多少次讲到阴阳阴阳阴阳，啊，你要不明阴阳的时候，你这时候我们在讲下面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吃，是吧？我吃合适不合适，你这个问题就不好讲了，是吧？ 嗯， 所以大家要知道哦，属于阳虚便秘的可以吃韭菜啊，属于阳虚下边发寒的发凉的啊，你比如说有的人痛经啊，女性痛经白带多啊，男性呢男性疝气，你这个呢经常吃这个啊什么呢茴香，那就非常有好处啊，它暖下元。哦，我们明白了啊，这个茴香啊，有的人呢还有一个小偏方啊，有疝气的人下焦寒什么呢，哎，用茴香籽儿啊抓一点汽水喝，哎，也是温下元，小肚子凉啊啊，哎，这个都不错。这是我们讲的呢常见的一些啊有关啊这个对肾有好处的。啊，像我们常大家都知道黑五类啊，黑芝麻啦，黑米啦，黑小豆、 嗯、 黑豆啊， 对， 是吧？这都黑的。还有姚老师上回提的啊，桑葚呢， 板栗 啊， 核桃仁儿 啊，这些呢在冬季啊，我们都可以呢吃一点啊，都可以吃一点啊，都要掌握一个量啊，不要太多了啊，而且呢。就是要摆长了，哎，要摆长了，不是说我今天一吃二斤就补上，不是，啊，每天吃点，每天吃点，啊，这样才能达到啊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啊，是这样的，嗯，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飘落着 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哦哦耶耶，一天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你可知道我在？什么？哦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我想要告诉你，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那是我内心中去。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从没有在一起，这秘密写在我心里，永远变成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匆匆的与你相遇，对你有无限依恋，那真是我的秘密。 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